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21集。 楼顶，董思阳西装革履，敞开怀来，这里风大，吹得衣角肆意摆动，显得他站得更稳。他嘴角叼着烟，眼睛被烟熏得稍稍眯起，嘴角是一抹含笑。他手里拉着瘦弱不堪的侯宁。董思阳钢筋铁骨，掐着侯宁领口的手臂几乎支撑了侯宁全部体重，依旧纹丝未动。侯宁距离身后深渊只有半步的距离，他不敢回头看，也不敢挣扎，怕董思阳不小心松手。尤是这时他还嘴硬。 我认识你。 侯宁神经兮兮地说。 你是飞扬公司的老板，以前是个混子，因为恶意伤人先后入狱三次。 董思阳扯着嘴角，他的脸色看得侯宁满头大汗，他叫道。 你不敢推我下去，你快放手，你是不是还想回监狱去？ 董思阳看着他，嘴角弧度更弯了。他从容不迫地说。 你说老子不敢什么？ 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三秒。第一秒最可怕，因为董思阳放手了。那一刻，朱韵感受到跟侯宁同等的恐惧。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切都结束了。他们犯了跟以前一样的错，而这一次更加不可饶恕。人惊惧到一定程度会摒弃一切杂念。那瞬间朱韵的世界只剩下侯宁仰头坠落的身影。他想这过程大概会持续六秒左右。等六秒过去，所有的东西就都崩塌了。然而这六秒并没有发生。在董思阳松手位置的正下方的阳台上，等着两名彪形大汉。一开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董思阳身上，没人注意那里。等董思阳放开侯宁的瞬间，两名大汉一起伸出手，将坠楼的侯宁牢牢扯住，随手甩了几下，又捞回了阳台里。朱韵心神俱震地看着这一幕，直到面包车旁的小年轻们用口哨将他唤醒。他们大概也有等级划分，能上楼的人大概要比下面等着的级别高一点。这些小流氓看着前辈们的精彩表演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朱韵后悔过境，头埋在方向盘里，浑身止不住的站立。他紧紧捏着手，想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他试了几次仍没有成效后，索性也不管了，就这么哆哆嗦嗦地打开车门出去。不远处的小年轻们热闹的讨论停止了，他们看向朱韵。朱韵没有理睬他们，直接上楼。平时他很讨厌爬楼梯，但这一次他爬得飞快，几乎一口气上了12层楼。到顶之后心口砰砰地跳。这公寓楼的构造跟创业园很像，一层有七八个房间，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朱韵看到其中一个房间的门是打开的，外面三三两两站着几个男人，抱着手臂正闲聊。朱韵走过去，门口的男人停着聊天，朱韵往里面走，一个男人拦住他。男人没有多说话，就抱着手臂站在他面前，无声地驱赶。 我要找董思阳。 朱韵声音还有点抖。男人回头跟其他人对视，笑道。 找董哥的女人都找这儿来了。 其他男人也笑起来。男人回头对朱韵说。 旁边等着吧，董哥处理事情啊，他不喜欢被女人打扰。 朱韵想绕过他进屋，男人一侧身又拦住了。朱韵直接冲屋子里喊道。 董思阳。 男人吓一跳。 喊什么你？ 驾着周运要往外走。房间里的阳台边，董思阳正跟李寻说着什么，听见门口的嚎叫声，董思阳眉头一紧。 你怎么把他也叫来了？ 本来就是他要来的。 门口的人还在喊， 你再不出来，明天我就辞职。 董思阳听得一脸扭曲，暗骂了一声操，冲门口道， 操，让他进来。 朱韵径直冲到屋里，瞪着董思阳。 侯宁人呢？ 董思阳一摆手， 屋里。 朱韵扭头离去。董思阳看着他的背影，又连骂了几声。李寻说， 他可能会发火。 老子会怕女人发火？ 李寻不说话。董思阳静了一会儿，又说， 他不会真辞职吧？ 不知道。 董思阳浓眉紧蹙，又狠狠地骂了一声， 操。 房子的次卧面积不大，配套家具也较少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张书桌，还有几个储物柜。窗台上放着两盆植物，已经枯萎。这栋房子没有居住的痕迹，大概是准备出租的。朱韵不知道董思阳是从哪儿搞来的钥匙。单人床上躺着瑟瑟发抖的侯宁。朱韵开门的声音吓到了他，他缩得更紧了。朱韵走到床边问他， 你没事吧？ 侯宁把整个人都埋了起来。朱韵能理解他的害怕，他作为旁观者，光看着就腿脚打颤，别说真的被推下楼的侯宁了。 他们这件事确实有点过分了。 朱韵低声道， 就算你真的把我们的游戏毁了，也不过就是个项目而已。 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侯宁。 李寻给我讲了你的事。 侯宁肩膀微微一颤， 你没有想到会闹这么大吧？你是不是觉得入侵这么小的公司，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事？公司再小也是别人的心血，你别太小瞧人了。 他说完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莫名问了一句， 李寻这人吸引力很强吧？ 侯宁似乎又是一颤， 你磨蹭这么久，别说出国，连市区都没出，是想让他回头来找你？ 静了一会儿，朱韵听到身后轻微啜泣的声音，他回头，侯宁孤独消瘦的背影落入眼眸。他太瘦了，体型基本就是中学生的模样，这样瑟缩在一起看着格外可怜。朱韵低声道， 这点我倒是能理解你，但他不可能回去，你要真放不下，就自己过来吧。 屋外的客厅里，董思阳跟李寻依旧靠在窗台边抽烟。李寻给董思阳示意，董思阳回头看见朱韵走过来。董思阳不等他开口，先声夺人， 绝对不会出意外，这东西我们已经玩过无数次了，安全性妥妥的。 朱韵冲着他胸口就是一拳。董思阳反应神速，瞬间拉住他的手腕，稍稍一拧，将他反制住。他嘿嘿笑， 哼，老子能让女人拿住？ 旁边李寻拿下嘴里的烟，淡淡道， 喂。 董思阳懒洋洋地松开手，朱韵揉着自己的手腕，紧紧瞪着他。 哎呀，就吓唬他一下而已。 有你这么吓的？ 董思阳抽了口烟，不耐道， 都说了肯定没事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胳膊肘往外拐。 朱韵看到窗台上放着的烟盒，忽然有种想把抽烟技能再次捡起来的冲动。 他不会报警吧？ 董思阳哼笑一声， 你笑什么？他要真报警，可以直接告你杀人未遂了。你看你下面聚的那伙人，我们整个公司都要跟着一起遭殃。 董思阳笑得更嚣张了，他对朱韵说， 哼，老子混这么多年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谁会不会报警一看一个准。 他指着朱韵说， 像你这种遇事肯定报警。 他又指向屋里， 那个打死也不会报。 说完他又想起什么，手肘一收，大拇指回指旁边抽烟的李寻， 好，这 这个也不汇报。 董思阳懒散道， 至于这只瘦猴怎么处理， 他看向李寻， 你有什么意见？ 问他吧。 董思阳回头看朱韵， 朱政委有什么意见？ 别问我，你们俩主意这么正，还需要我提意见了？ 董思阳点点头， 啊，那就陈海吧。 胡说什么？ 所以才问政委意见呀。 朱韵看向沉默的李寻， 你想怎么办？ 李寻刚刚没有回答董思阳，这次却回答朱韵了。 我想留下他，我们有用得着他的地方。 这么闹一次，他还能同意留下吗？ 能。 朱韵点点头， 你既然说能，那就留吧。 你接受？ 不然怎么办？放着不管，万一他再抽风呢？他要是离开这座城市了，你们还抓得着吗？还不如放在身边看着。 他顿了顿，又道， 而且你也说他实力强，我们公司现在缺人缺成这样，能添助力最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